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各位，周一的早晨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虽然天气很冷，但是音乐非常燥热。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哎，来自于陈奕迅的《娱乐天空》。所以这首歌曲会不会娱乐你上班的好心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孤单，请你努力的习惯，哦，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 来自于陈奕迅的作品《娱乐天空》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原唱的是火星电台。十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首歌曲没有唱火，但是到了陈奕迅这边呢，把这首歌曲唱火。你再去翻过来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哎，好像也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非常清新的，或者当时超越当时时代的一种气质在里面哈。 嗯，不过我感受到了月月鸟小哥哥为什么挑选这首歌曲作为周一早安音乐秀、早安闹铃清醒歌的用心良苦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啊，阳光多灿烂。 嗯， 这天气这么冷，怎么不来点灿烂的阳光给我们提提温度呢？ 哎呀，对了对了对了，你看还是静宇了解我，对不对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大家猜猜多少度？应该已经从自己的方向盘的这个仪表盘当中看到了啊。 嗯， 又创新低了，-11°C。 好冷啊！ 演的也太浮夸了吧， 有点浮夸哈。 啊，那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也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最高只有1°左右。 哎，那还行，就是说今天最高气温 还在零上，对吗？ 对，零上，上次是零下 嘛。你这好容易满足啊。 哎，可以可以，这样就可以了。 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防寒保暖，扩散条件跟能见度有所转差，但是如果大家户外活动，应该也没有人会户外活动了吧，尽量避免啊。那另外呢，空气比较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 对，户外活动还是有可能有的，比如说出地铁以后腿一个，对吧？ 嗯， 这还是有可能的。好，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6°，最大相对湿度50%。哎，总体来说，好像气温在慢慢的转暖的过程当中哈。 嗯，那么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依然是签到热情不减啊。 嗯， 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哈，自己签到60几名，积分只是1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嗯， 可能这两个星期都没有参与到积分当中，不知道耗神偷偷对我们的积分系统做了一些手脚。 但是今天呢，大家还是发现了这个早安音乐秀的这个签到的秘诀哈，啊，就还是左手大拇指大法。 包括第一名 Dev 也跟我们说，哎，这左手第一就是大拇指好像还挺管用的，我签了3次， 啊， 居然签到第一名。 对，燕子说呢，左手大拇指签到大法就是好，太给力了，我是第5名。 其实你知道啊，就是第100多名他也是左手大拇指。 大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吧，左手一般来说反应会比右手慢一点啊。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左手大拇指的签到前10名，第一名是 Def， 第二名是是尔，忘记查他的这个字。 哎呀，自己上次还考我。 主要是吧，他这个名字大家如果签到前10的话就都会发现啊，但是 大家去看看爽迷是怎么写的啊。 每次都能签到到前10名当中，是尔，应该是尔， 是 第三名是赵贤，1+1=4，第四名是白喜新， 嗯， 第五名是燕子。 好，来看看第6名到第10名哈，刚才他说是这个左手大拇指，大家可以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都是左手大拇指来的哈。第6名呢是子爵，第7名唯一，第8名是花儿，第9名是岁月如歌，以及第10名飞鸟。好了，恭喜一下以上的10位朋友，你们是非常幸运的，在本周的第一天就拿到了前10名的位次哈。 嗯，那么笨小孩跟我们说，真的不敢相信又是周一了，一看就是因为周末太冷了，可能一直窝在家里。你会发现吧，窝在家里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嗯， 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眼睛一闭一睁天就黑了。就突然觉得说，哎，这周末哈什么都没干，就窝在家里，这周就过去了。 是， 但是呢也有选择出门的，比如小 W 跟我们说，哎，你们俩感受一下，我刚从崇礼回来，山顶最低温度-27°。 崇礼的山顶零下温度是-27°，是吧？太冷了，我跟我老家也差不多。那天我跟我妈妈说，北京已经好像-10°了，好冷啊！我妈妈非常轻松地说，我们那儿-20多°，嗯， 好冷，啊， 一点都不带怕的。但今天呢，我就准备让大家冷上加冷。 我是想说，你这个笑话好冷啊！ 我这个不是个笑话，我这是真实的故事，好吧？ 那也好冷啊！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是你听过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越冷越好。 你用心何在？就是在这么冷的天气当中，让大家就是心理还有体感上双重冰冷，是吗？ 来，金鱼讲一个。 好冷啊！ 你知道让人讲笑话的时候不能直接让别人讲一个， 对， 这样就不能讲出来。 你得留时间给大家反应，想想说，哎，我听过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 嗯， 越冷越好。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冰冷一下大家的上班路。 是的，你听过最冷的冷笑话，这是今天跟你来互动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5月天的《让我 照顾你。别听这个名字好像是挺温暖的，其实里面说让我去搜集全世界所有的冷笑话，这还能照顾了人吗？ 好冷啊。 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回家的太阳红着眼眶，心疼你的模样，影子的悲伤也变得更长。昨天谁能与受过伤，今天想要 新房12月4至12月13年中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还有购房神券滴滴红包等你抢，花样优惠一省到底， 上贝壳新房，暖冬安家，好房盛会。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Morni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啊！当然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如果有新朋友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即刻取得联系啊！ 是的，也可以发送你觉得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越冷越好啊，发给我们。真的，现在看到了大家这些冷笑话，有的真的是冷到尴尬，但有的还蛮好笑的。 对，笨小孩说，小王有一天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泉。 嗯，对，就大家把这个文字仔细想一想，王上面有一个这个人字的、 这个还挺好笑啊，这个不冷啊。 嗯，北极熊说，有一只北极熊，哎，它生活在北极，就只有这一只，觉得好无聊啊，怎么只有我一只北极熊呢？然后就开始拔自己的毛，一根两根三根，拔着拔着没多久就拔完了。拔完了之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好冷哦。是不是很冷？ 这个 这个也挺冷的。笨小孩说，一朵花为什么这么好笑呢？因为它有梗啊。 嗯，哎，这个也还不错哈，蛮冷的，但是不好笑。 是。 那我给你讲一个最冷的，这是雨墨给我们发来的答案。 对。 就我听过有史以来最冷的冷笑话，就是，从前有一盘菜，它被端走了。 完了，这个冷的有点尴尬啊，冷到尴尬一样。这个接下来这个笑话是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冷笑话啊。这个宁峰吧，应该叫，他说，一只公鹿，他在路上走啊走。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超快。然后最后它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了高速公路。 一只公路。 对，它越走越快，变成了高速公路。 一只公路。我是怎么脑回路慢半拍吗？ 刘小胖说，西红柿过马路被车撞了以后，你知道变成什么吗？西红柿酱。 好烂呐，这些梗。 哎，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男生喜欢你，他给你讲冷笑话。你会什么反应？ 那主要看他长得怎么样 啊。如果长得很帅的话，哇，好幽默啊。 对呀、 啊， 你比如说倩倩啊，跟我们说，哎，张艺兴的话都挺冷的，看他的采访，感觉需要加一件羽绒服。但是你看他发过来的这些感受啊，基本上都处于说对自己家偶像的那种特别喜欢的感觉。同样的讲冷笑话的还有易烊千玺。 对， 就比如说，我记得千玺有一次讲个冷笑话，真的是要，就太冷了，你知道吗？ 要冷死啊！ 但是你又觉得他很可爱。比如，请问月月鸟小哥哥。蝙蝠侠和超人为什么要穿紧身衣？ 因为他们是超级英雄吧？ 因为救人要紧。够不够冷？ 这个还挺好笑的，就是，但这个得反应一下才知道是吧？好，我来贡献一个，我一直深藏在心底当中的一个冷笑话哈。一个鱼，它在水里不停的转，它不停的玩，然后它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转玩鱼，什么呀？ 变成了鱼丸。 真的，哎呦，大家听过更冷的冷笑话是什么？越冷越好，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赶快我们一起来冰冷一下上班路。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Like perfection, some kind of holiday.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we can run away. You wanna take it there, you tell me when and where. Oh. But then I asked for your number, said you don't have a phone. It's getting late now,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you home tonight. But I'm gonna find a way to make you mine. Don't sto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他们的 Don't Stop， 也是他们早期的一种非常非常好听的朋克的风格。现在他们好像已经转成流行的电音 EDM 了，让我还有点伤心，因为大家现在所有人都去玩 EDM， 好像也变得没意思了一点点啊。 哎，但是这个周末大家应该也关注了一下极客电音吧，因为上周的时候金鹰月月鸟小哥哥是为这档节目强力打 call 了一下、啊、 对，关注了关注了、啊、 哎，当然这首 Don't Stop 大家能感受到歌曲当中非常热烈的氛围啊，来中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超冷的互动话题。 但是我们接下来又要开始冷了 刚暖和起来是不是，来迎头浇一盆冷水。 我还挺喜欢跟大家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就是不停的冷大家哈，不停冷不停的冷啊。我们看一下浮生半醒说上车之后呢觉得手很干，想用护手霜擦下手，结果呢护手霜冻住了，只好一直攥着。五一五从北五环我就开始用，现在呢已经到德胜门，终于用上了。 就是从北五环一直捂到了大概北二环的样子。 这个冷的有点过分，这已经不是个冷笑话了啊。 对， 冷就是你的人生啊、 就是冷护手霜啊。 对， 白话跟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有一个人去看望一个病人，问他、你感动吗？病人说我不感动。就是这个第一个感动哈，就是你有没有被 touch 到、 啊、 对 是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我来看你了你感不感动。 对 啊，另外一个病人说我不感动，意思就是我腿断了、动不了好吗。这个还蛮冷的。 这个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有人说呢，有一天我吃饭吃太快噎着了，我就急忙拍了拍身边的老公，哎，噎着了快帮我拍一拍，然后老公赶快掏出手机给我拍两张照片。 噎着这个也蛮能理解的，因为可能老公平时也是被训练的你知道吧，终于说还快拍快拍，老公快拍拍一下，这次终于发挥出来了 啊。然后接下来这一条啊，有一只牙签走在路上看到了刺猬以后，他特别激动跟旁边那根牙签说，我终于等到公交车了。 是什么没啊，好冷啊。我看到德安的这个其实也还蛮冷的，他说学会了铁头功的大师兄，刚下山就被带磁盘的大吊车给吸走了。铁头功不是这么用的好吗？ 对啊，这个哥哥说，哎，你有时间捡屎吗？问另外一个人，那人说啊，没时间。 你要用时间捡屎？捡屎是一种什么行为？我想知道一下。 然后那个 Miss 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给力啊，他说今天早晨听过最冷的冷笑话，就是今天早晨听你们讲笑话，因为今天早晨是零下十二度，真的很冷。 对，零下十二度真的很冷，再听听冷笑话越冷越好，负负得正，有没有感觉心里暖和起来了呢？ 是的啊，而且很多冷笑话我跟你说其实真的挺好笑的，就你一定要事后想一想，因为它一般来说都会让你的脑筋当中会荡一下，不会那么直接的笑出来，对不对哈？ 那各位听过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越冷越好的冷笑话啊，今天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冰冷上班路。 对，生活已经这么冷了，就让它更冷一点吧。好，我们 什么心态呀？ 继续看一下啊，电影的《疯狂外星人》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啊、应该是贺岁片吧，对不对哈、然后最近呢是曝光了《如约而至》的主题海报，导演宁浩呢是携手黄渤、沈腾全新组合回归疯狂系列，哇，超级期待啊！ 是因为疯狂系列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这当中呢，其实宁浩都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百态。大家可能感受到电影当中就是比较荒诞，也是这种喜剧的表达方式。那这次《疯狂的外星人》，听到了“外星人”三个字，就是这种既荒诞现实，但是又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故事当中了。 对，而且通过了更加丰富的视听语言去表达一下本土化的故事。《疯狂外星人》呢，和观众是相约大年初一的春节。哎，你看果然是春节贺岁片哈。当然呢，如何去疯狂呢？蔡健雅在红色的高跟鞋当中说，疯狂却没有退路，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月月鸟小哥哥，你现在凹哥凹得越来越冷了， 怎么样？什 么五月天的让我照顾你，让我收集所有的世界上冷笑话。 对啊，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疯狂却没有退路。 对，你看 所以只要歌词能够跟就是我们说的东西连上边的话，就都能熬，对吗？ 我们要的是一种内涵的冷的美啊。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手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上起来好想享用既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可是我起不来，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本周静瑜就要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了。当然这个方法呢，不是教大家如何早起，而是如何利用早餐神器给它做一顿既干净又营养又省时间的早餐。来，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叫做迷你电煎蛋锅。这个电煎蛋锅啊，买来之后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煎蛋神器。它的优点有两个，一个呢是可以自动断电，只要温度高于150度就会自动断电了，所以把鸡蛋放进去，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烤糊。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鸡蛋打进去，再去刷牙洗脸，即使多煎一会儿，也就是蛋老一点，完全不用担心煎糊了之后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采用的是不粘涂层，不放油也不会粘锅。哦，这我觉得好厉害啊！因为以前用平底锅煎蛋得放油，煎出来的蛋感觉非常油腻，不利于健康。用这种电煎蛋锅，既没有高温，也没有油脂，就避免了油脂在高温之下变性生成致癌物质，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情况。所以既健康又省时间。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新月沉浮的《1、2、3，我爱你》，我把对你的爱全部都做进了早餐里。 全部接受。 7:36，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欢乐你早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 欢乐你早，舌头是被冻，舌头是被， 我是被冻的差不多了， 舌头是被冻住了吗？ 对，看了各种各样的冷笑话以后，现在真快冻上了，你知道吧？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听过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刚刚有说到哈，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11度了，在这样体感非常寒冷的周一早晨呢，我们也一起来冰冷一下大家的上班路。 关键是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发那些冷笑话哈，嘻嘻嘻嘻嘻然说今天能多听一会儿早秀了，平常的半个小时就到单位，今天呢刚走了一半，但是发现呢不光堵还冷，听你们节目啊凉凉的 凉凉啊。我看到了唐芬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说讲一个最近电影海王的，哎，周末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 DC 巨制了吧。 是， 所以有一天呢一个市民掉进海里，他就呼唤海王海王，然后海王就赶来问市民说怎么了，需要我吗？市民说你快去叫蝙蝠侠来救我，然后海王就 海王这时候心里应该是崩溃的吧啊！ 求海王的心理阴影面积 是，所以你看喵阿说冷笑话呢是基本是需要以语境的，说来话长，他说记得有一次呢跟同事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吃日料，点了一份甜虾，肚子上的这个虾子是绿色的，所以中途呢这个女儿要上卫生间回来呢，同事给我讲了一个他儿子给他讲的冷笑话，他儿子指着装的甜虾的盘子问他爸爸甜虾呢，说吃完了，他儿子说不对，去卫生间了，因为我当时染着绿色头发，他儿子只有7岁。 我没太听懂，哎， 我也没太听懂，哦，因为肚子上的紫是绿色的嘛， 嗯， 因为他当时自己染的绿色头发，他说所以说去卫生间了， 好冷啊， 好冷，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冷了啊。 来来来，再讲一个更冷的，让大家回回神哈。 好，怎么说 ？C Fun X 说，在一个病房里呢，有一个护士走进来了，然后护士进来之后看见病人在偷偷喝酒，哎呀，你怎么能喝酒呢？叫了一声小心肝，然后呢，病人回了一句小宝贝。小心肝小宝贝， 哎呀，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 对，这样我突然想小心肝小宝贝这种词儿啊， 对， 就是想到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你还记得杨幂跟赵又廷有一段那个对手戏， 对， 完了他们两个那个可爱的小儿子呢就说，我明明听见阿爹对娘亲说他是你是我的心是我的肝是我的宝贝甜蜜件，哎呦， 甜蜜件是什么呀啊？ 小心肝小宝贝， 太可怕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明说呢， 小明，我怎么听到小明两个字我就想笑。 对，我现在觉得小明是上榜率最高的冷笑话。小明有一天很无聊，就去海边给大海讲了一个笑话，结果海笑了，小明就被淹死了。 啊？ 因为大海就笑了嘛，海笑了。 海笑，好冷啊，真是的。大家听过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越冷越好，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也在这个非常冰冷的冬日的清晨啊，一起来用冷笑话活络一下。 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容祖儿最近呢是忙于宣传全新的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并且飞到了上海和成都，举行了一下校园的巡回音乐会哈。 容祖儿说呢，自己为了做好这张 CD 呢，去年一整年的时间，365天只休息了9天，其他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这个新的专辑。 对，然后呢，他在交通大学表示呢，这几年一直苦练普通话啊，因为付出更多才能做最好嘛。他说，既然是普通话专辑嘛，就要把普通话练好。觉得做宣传采访的时候呢，就能够把专辑解释得更加清晰，这才是对专辑和歌迷最大的尊重了哈。 那这次的这个新专辑呢叫做答案之书，这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有一本书就还蛮畅销的，就叫答案之书，就是你无论心里有任何的答案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哎，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随意翻一页，然后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就书上就会告诉你答案，就书上是随意写的一句话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冷笑话是谁讲的， 就是我讲的啊，就是他跟容祖儿的这个专辑没有任何关系啊，包括跟你接下来放的这首歌曲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有关系，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单人游，选自他的全新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 所以你把那个书翻一翻啊，翻到哪一页上面的那个答案呢，就是你心里想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啦。够不够冷？ 超冷。我穿口总有他的时候，起来好好去感受一个温暖的念头，春风吹过枝头总有他的节奏，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午后，勾勾手说走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拥抱所有，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疼痛，别离哀愁一起担忧。 说什么接受，起来好好去感受一条生命够不够。阳光闪在眼眸，春风藏在领口，我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宇宙。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拥抱所有。哦哦哦，勾个手，从此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等候。美丽哀愁。手说走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个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答应我，我答应你，拥抱所有。勾个手走走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等候。美丽哀愁一起所有美丽哀愁，就勾勾手当作保佑，拥抱所有从此以后。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亲爱的， 嗯， 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哇，谢谢老公，么么哒。 别客气，回家赶快进厨房试试啊，听说不沾油的效果可好了呢。 围裙啊。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王府井工美大厦64周年店庆了，黄金饰品已旧换新免工费，快收拾手中的旧金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换新吧。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欢迎了你的上班路的早安乐秀继续回来了，我是郭鹏哈。 到底是欢迎了你的还是欢乐了你的呢？ 欢乐了你的。 今天月月鸟小哥哥这个舌头被冻的有点了， 是有点冷，因为刚才眼圈说过了今天生活大魔方也可以换换了，我刚才放了一条裙子，你知道吗？这个也很冷，我专门挑了一条很冷的给大家，好吧？ 对，包括更冷的是翠南说，咱们音乐台的这个广告也很冷啊。 怎么说呢？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一毛钱都不容易。有没有很冷？ 拿个一毛钱都不容易。 就是、 几度风雨。 哎，这刘欢老师先收一下哈。 是，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收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格莱美的提名的揭晓哈。十二月七号呢 ，Grammy 提名揭晓了四大通类奖项当中 ，Drake 以及 Lamar 当中的黑豹电影当中的一些配乐呢，都是入围了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曲的三个大奖哈。 那么在女歌手方面呢 ，Cardi B 是入围了年度制作和年度专辑，而 Lady Gaga 凭借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当中的这个插曲《入围了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 非常厉害啊！Dua Lipa，我们今年也是放了很多啊 ，New Rules 当中的这个主唱，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而流行乐当中呢，卡妹以及 A 妹以及 Gaga 是入围了最佳流行歌手啊。 嗯，那么还有 Taylor Swift， 还有卡妹啊 ，Ariana Grande、蒙德、Pink 等等都是入围了最佳流行专辑。 嗯， 让我疑惑的是 ，Dua Lipa 现在还算最佳新人吗？他还算新人吗？ 老新人了吧？去年感觉就已经是新人了，是不是哈？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他最近这一年呢，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强势的。刚才说到了 Drake 以及 Lamar 呢，是入围了年度最佳制作、最佳专辑以及年度歌曲。看来 Lamar 今年又有可能是一个丰收的一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Kendrick Lamar 以及 The Weeknd 带来的这首歌曲《Pray for Me》，也是黑豹的主题音乐。再来回顾一下黑豹的那个令人诧异，或者是令人惊悚，或者是令人狂暴的瞬间。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and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Who gon'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来自 Weekend 以及 Kendrick Lamar 啊，这首歌曲呢，当时看黑豹的人都深有感触啊、但是这两天其实又出来一个大的这个热门的思考题，不知道能不能在你的答案之书上找到答案啊？ 嗯， 就是黑豹和海王到底谁更好看？因为他们讲的故事差不多，其实。 那你把蝙蝠侠叫过来啊。我觉得蝙蝠侠最厉害。 答案之书会给这种答案吗？不至于吧。 刚刚不是有个冷笑话吗？ 啊、 就是说有市民钓到了海王了，怎么样？需要我帮你什么？你帮我把蝙蝠侠叫过来。 我把那个穿越了平行宇宙的六个蜘蛛侠一起叫过来啊，估计会更好一点。 还挺期待的啊。 是， 那么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歌唱北京的原创歌曲征集了。那在昨天，也就是上周日的时候，我们在日坛公园举行了一场地面活动。虽然天气非常的冷，但是市民的热情不减啊。我们一起呢在日坛公园感受了一下歌唱北京的一些原创歌曲。同样呢，没有就会去到现场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北京时间。 哎，是的，6月13号呢，歌唱北京呢即将展开复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北京时间，看看它是不是你的菜啊。 北京时间 是爷爷奶奶的黑白电视，是爸爸妈妈的彩色照片， 不同四合院， 是岁月打磨的南北中朝鲜，是时光雕刻的天地日月潭，是沧海桑田。北京时间，北京时间，成长着少年青年，记录着昨天今天。 的同声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北京时间，演唱者是李新荣、李凯筹还有樊同舟、作词是同声，作曲呢是李凯筹。 是的， 那这一首北京时间也是我们入围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哈。本月十三号呢，歌唱北京已经展开了复评工作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北京地区的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电影呢，现在最近市场是挺火爆的哈、但是呢最近呢，北京地区的六家星美国际影院已经从各大商圈悄然消失了。我已经发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已经没有了 啊，星美关了是吗？六家都关了啊。 哎，是的。 那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虽然说这个全国票房都在增长，可是呢它的票房增速是远低于影院和荧幕数量增长的。那预计中国院线未来呢5年还是会有这个院线的量会下降的。2022年的时候，院线经营家数差不多只会有25家左右。票房收入会集中在前10名内，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一个电影院的消失也会承载着你一些在那儿看电影的记忆，对不对啊？消失是一件让人觉得 关了这 很伤感的事情。 再开下一家嘛，不就关了个星美吗？再给你开个波纳。 好冷，你看，我正想往冷笑方面引，你这是在说什么呀？ 不，你想往煽情方面引，我给你往冷笑话方面引一引。 好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消失》，看看你能不能冷到一个新境界啊！ 那夜在熟悉的地点。我静静看着你走远，说好不会再掉眼泪。晚风轻抚我的侧脸，视线在后退，想念从此淹没了路面。 被尘封太久的画面，我努力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我们今天来看看排球的朱婷。北京时间12月9号晚间，2018年女排世界杯在浙江绍兴结束。面对时隔26年再进世俱杯决赛的巴西米纳斯队，朱婷所效力的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攻防表现更胜一筹，3-0力克对手，成功卫冕。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23、25-21以及25-19。这一次折桂呢，不仅是瓦基弗银行收获的新赛季的首冠，也是第3次在世俱杯当中来问鼎，成为在该赛事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而朱婷在巅峰对决当中，凭借着犀利的进攻独揽21分，在单项评选当中也荣膺本届世俱杯当中的 MVP， 成为首位蝉联这一荣誉的选手。朱婷贵为奥运会、世界杯和大冠军杯的 MVP， 在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收获了11个各项大赛当中的 MVP。 这次比赛呢，她再次荣膺 MVP 奖，不愧为当今女排世界当中的第一女主攻 MVP 收割机，称得上是获奖专业户。好了，在这一个全世界都在为朱婷惊叹的夜晚，我们把 Mariah Carey 的这一首《英雄》Hero 来送给她。此时此刻，也许只有这一首歌曲能够配得上朱婷现在所当得起的所有荣誉。朱婷加油，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And you know you can't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l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It's a long road. You can find love if you search.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朱婷荣膺啊，这个大满贯的 MVP 啊，而且呢，这一次呢，给她送上了一首 Mariah Carey 的 Hero， 啊，就是牛姐呢，最近唱歌好像有点气短，但是巅峰时期唱歌还是相当了得的啊。 哎，但是刚刚早安快跑呢，跟大家关注了一下体育界最近的一些事儿哈。可是岳岳鸟小哥哥怎么能错过昨天晚上的吐槽大会呢？嗯， 怎么说？ 这一届体育专场啊，你看看里面出现的人，主咖 对， 就是这个 张合理老师 啊，不，主咖不是 张 合 理 老 师。是谁？ 你真的是只关注张合理老师啊？ 张合理老师很合理啊。 然后说一下哈，主咖呢还是这个拳击邹市明 啊，邹市明啊， 对，包括里面还有像九球天后潘晓婷啊，体操王子李小鹏啊，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张合理老师啊，以及出现在里面显得并不太合理的飞轮海陈亦如啊。 这什么组合？怎么突然出现陈亦如？但是我在想，张合理老师的这个身高音跟他们都差距差很大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看，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你像邹市明。也好，李小鹏也好，其实就大概就是1.623米左右的身高嘛，但张合理老师就需要就是差很大，然后才可以跟他们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上去聊天。所以呢，哎，早安快跑的关于体育界的这些消息哈，当然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打开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吐槽大会昨天晚上刚刚推出的体育专场。 哎，是的，这个吐槽大会呢，可能我觉得其实幽默也挺冷的啊，跟我们今天这个专场的这个冷笑话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最近的火爆的电影，刚才不是说到了黑豹吗？而且也说到了海王，但最近呢，这个海王真的是开画以后，最近人气超高，有没有啊？ 对，势头大热啊！ 对，你看，上个周末我们刚说完，对不对？但现在2天票房就已经破4亿了，什么感觉？而且有的影迷呢，将观影的过程形容为由始至终的炸裂的嗨爽体验，还有人把它比作海底的阿凡达，《速度与激情》。海底阿凡达，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啊，毕竟阿凡达当时是算是指标型电影，对不对？ 但确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听众谢 Felix 简直是太切题了，他发了一张图片，我俩刚才瞬间笑崩啊。 对，他说谁跟我聊海王，我给谁发这个，这也算是一个冷笑话吧。所以今天呢，静宇也加码把这张照片分享给大家。大家呢想要看一看关于海王的冷笑话，发送一下海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能收到我们的听众谢 Felix 分享给大家的这一张还蛮冷的图片的， 超冷，超级冷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发送"海王"两个字之后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冷笑话只有一张图，但确实呢会引起你的爆笑了，对不对哈？ 所以海王跟海龟先生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海的关系吗？ 没有，就是海王里面那么多生物，总得有只海龟先生吧？好，来听马卡瑞娜。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鱼，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饺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他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鱼，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饺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

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最近大热的 Shallow， 刚才说到的是来自于 Lady Gaga 啊，这部这个音乐传记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嗯，那这次也是凭借着电影当中的这首插曲呢，入围了第61届格莱美奖的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 非常厉害， 这首歌曲是跟 Bradley Cooper 一起合作的啊。 嗯，当然非常厉害的这首歌曲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而且这张专辑当中现在的销量排行榜当中也刚刚的是跌下了神坛，从第一名的位次掉了下来，算是最近的一个非常不可多的一个佳作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最冷的冷笑话是什么，然后刚才呢也准备给大家把这个图抛回去，然后果然呢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纷纷的热烈的讨论啊。 江山代有才人出，特别是早秀的听众当中啊，刚刚发送了海王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收到谢 Felix 发给我们的一个关于海王的还挺冷的一个图片这个时候呢，哎，一秒发过来就说，再给你们一张，贡献一张中国版海王，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棒，所以我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大家现在再发送海王，就可以同时收到两张照片了。 大家可以再发送一次啊，看看中国版的海王和另外那张也算是中国版的海王吧。 对对对，两个都是中国版海王，不过一个是动漫版，动漫版的，一个是真人版的。 太逗了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冷笑话的主题日，看看大家的这个冷笑话到底有什么啊？这个剃个头。他这段呢其实是一个山西话版本啊， 嗯， 他说呢有一个山西老乡，因为我会山西话嘛，跟大家演绎一下。 嗯， 他有个山西老乡呢坐公交车拿着150元大钞买车票，然后就跟售票员喊建国门。 对， 建国门就在我们台门口嘛，对不对？ 对，建国门。 但是呢由于他有山西口音，所以他说的是结果嘛结果嘛 结 果嘛，然后呢售票员一听 超气， 售票员超气说什么叫见过没这，然后售票员气得拿出一张百元大票，你见过没 你见过吗这还到得了建国门吗 估计已经坐过站了 大家今天哎，还有什么觉得挺冷的笑话啊，平时听到的或者突然想到的越冷越好，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刚刚有位朋友特别的可爱，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串特别排比的句子啊。 嗯，怎么说， 就觉得说考拉先生在这么冷的天气，坐在那么冷的车里，又听着这么冷的笑话，你们俩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好像跟那个叫什么普通 disco 很像啊， 对对，在这么冷的天气，坐在那么冷的在那么冷的车里， 嗯， 听这么冷的笑话 和金鱼的音乐哎呀，这你这押韵也太不押韵了，你中华小曲库你今天完全崩了怎么办啊， 周四的时候不崩就可以了， 人设崩了，人设崩了啊。好了，欢迎各位把更多的冷笑话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冷笑话日，反正在这个冷冷的天气当中呢越冷越好，好不好啊？ 来收到大家更多的冷笑话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正棒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嘿，hey, 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王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6问吧。 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看到大家发送海王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两张图片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其实算是我们中国版的小英雄啊。 对，大家应该都在小学的时候这个语文课本当中有看过啊，看能不能成功的认出他来。 是， 很多朋友已经认出来了，答案发送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发送海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天的这两张冷冷的小图片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英国的事情啊。英国最近的伦敦市长呢是呼吁民众网络购物的时候不要把收货地址写成上班地点，因为他认为快递货车是造成伦敦市中心拥堵的一大原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不，这确实是的，因为这些包裹投寄到他们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上班地点，因为上班大家都可能在市中心嘛， 嗯， 所以呢，市内的快递货车差不多是在每年2%的速度递加，所以快递员，你想，不管是步行、骑自行车，或者就像我们一样有快递小车， 嗯， 堆在这种上班的，就是这个。

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在我的心里面，你存在，我的每个习惯和每次呼吸蔓延在我的血液。Hey, 我孤单的灵魂被你照亮， yeah, 你是最温暖的光，你的平静而深邃让我着迷。 Oh baby, I just can't leave you now。 我对你的爱就像河流，穿越平原和山丘，从不畏艰险，不远万里而向你奔流。我的心如此疯狂，前所未有的明朗，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爱你，就像向你奔流，我的心如此疯狂，前所未有的明朗，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爱你，就像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贺仙人以及王小夫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爱你 ，Love is love。贺仙人呢是一位非常好的电音的制作专家啊，当然最近呢他没有去参加极客电音，还蛮为他感到遗憾的，因为他自己一些个人的原因哈。 那之前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他的一些歌曲，比如说之前那首《带你回家》， 对， 你会发现说，哎，原来中文做电音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出那种大家听到欧美当中的一些停顿呐、啊，或者说一些、哎，那专业的词儿叫怎么说来着？我要去恶补一下极客电音了， 啊、 看看他们，比如说唱到哪里的时候，上面也会像那个中国好那叫什么？中国新说唱似的，跟你说，双压、单压， 你今天也被冻住了吧？ 今天啊，冷笑话讲的太多，不行，以后不能讲这么多冷笑话。 好，赶快拿电音来给大家热热场子啊！当然，我们上周跟大家说过了，极客电音呢，这次是选出了三位主理人，对不对啊？尚雯婕、大张伟以及张艺兴。 嗯， 那因为身为一个音乐人的张艺兴呢，在节目当中一直希望可以挑选出具有原创标签的选手，从而担起原创领军大旗。但这一周我跟你说，话题度热炒了不少，在于冯提莫来到节目当中了啊！ 哎，本期的极客电音当中哈、啊，节目当中冯提莫是跟 KK 张联手改编了一首《空》。 空城，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之前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 杨坤唱的、啊、 这一次呢是以电子音乐还有流行音乐相结合，并且制作了一种比较有未来感的感觉。 这首歌我也会唱哎，叫城市那么空 空、啊、好不好吧，我来听听。 我有个 delay， 嗡嗡嗡嗡嗡嗡， 就自己做出电音的效果，什么人肉电音。 这次呢，张艺兴老师听完这首空城之后表示，冯提莫你是一位好歌手， KK 张也是一位好的音乐人，在对两人表示肯定以后呢说，但是你们俩呢音乐确实也有电子音也有未来感，但就很普通， 太普通了， 就很普通的感觉。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你会发现吗？张艺兴老师就像他的歌迷一开始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嗯， 就说话自带冷感，就是说，冯提莫你是好歌手 ，KK 你是一个好的制作人。接下来大家应该都在翘首以盼，所以你的转折在哪里？ 是，所以呢，我们这样，他到底是不是很普通？我们先听听看，听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看看张艺兴老师怎么点评， 好的， 好不好？ 听听看，月月鸟小哥哥， 空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太深太多，爱会走火入魔，任由你自由的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皱，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alone，这感觉我跟从。哎，这城市那么空，这伤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种。Alone alone， 这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呼吸带出的风像个震耳欲聋。我站在黑暗中，心已经跳不动。Alone alone， 再也没有用。这眉头那么重。 这是来自于冯提莫的这首歌曲《空城》，怎么样？这首歌曲电音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电音效果特别好，特别是你一开始加的那个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快乐的打工机。 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冷啊！你今天真是冷笑话女王哎！今天、啊， 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冷笑话啊！当然，接下来说到的是极客电音这档节目啊。 对， 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冯提莫还有 KK 张联手改编的一首《空城》。那在这一期极客电音当中啊，是作为选手出场了。 是。 那其实呢，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在极客电音这档节目当中把他们改编的一些优秀的很震撼我们的作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对，当然这次呢，这个张艺兴呢其实是打断了冯提莫和 KK 张两人的发言，那最终呢他经过抉择还是给了一个意想不到的 pass 或者通过啊，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轩然大波。但是同样的一期节目当中，大张伟给出的这个通过就是一点都没有引起什么样的一些反省，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算是号称是这两年之后继戴荃的悟空之后最好听的一首西游主题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电影作品是什么样的。 这一生天不地母却没有红颜，飘扬来到师父身边，偷吃了几个仙桃 发现，让我随唐僧取经。 笑完老孙七十二变，谈笑我疯疯癫癫，五行山被压了百年，拜过是俺老孙的陪练，师徒四人踏上西天，一路坎坷滴滴点点，怕是俺老孙才能成家立业。花果山猴孙千万留不住时间，前路漫漫险境阻难，玉帝息怒听我言，救俩神仙佛祖他让我回见。笑完老孙七十二变，谈笑我疯疯癫癫，五行山被压了百年，拜过是俺老孙的陪练，师徒四人踏上西天，一路坎坷滴滴点点，怕是俺老孙才能成家立业。 这首老孙什么时候能够成家立业的歌曲很有意思啊， 这是来自极客电音当中啊，改编说这是继刚刚怎么说来着，继戴荃的悟空之后啊，关于西游主题的最好玩的一首歌了。 对，确实挺有意思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梦想的声音。梦想的声音前几期呢，我们基本都在关注的林俊杰，我在想什么时候林俊杰这个大魔王能够让出这个宝座，但这一期我们又失望了，因为他改编的实在太好了啊。 第一期节目当中呢，因为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啊，我们看到了林俊杰导师跳到了跟周杰伦有关的限定词黑色幽默。那么其实这一次呢，他是又跟周杰伦扯上了关系，所以 JJ 也脑洞大开，并且向周杰伦隔空喊话说，为什么还是你，为什么总是你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对， 导演组很爱周杰伦是不是？所以周杰伦要不要来一下梦想的声音？你们要不要把我换掉，请周杰伦来啊。 哎呀，你这个，你今天是要挽回一下你自己的这刚才那个，就是怎么说呢，特别冷笑或冷掉的那个舌头，要舒缓舒缓是吗？ 所以其实这也挺好玩的啊，当然这是跟导演组开玩笑了，不过这次呢确实是有一个新的改编，大家可以在梦想的声音节目当中去感受一下。 对， 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梦想导师林俊杰也是和追梦歌手朱新东当中有一些讨教。 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朱新东这一次演唱的非常深情的记得。 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 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 改编的功力可能差一点，但是朱新东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啊。 嗯， 这是来自于朱新东的一首歌曲《记得》。哎，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听的，甚至我觉得也算是那种翻唱比原唱好听。 你就中途给人家掐掉了，你知道多少人就在这等着等着，到最后唱高潮的那一句谁还记得 谁还记得谁还记得今天的主题是冷笑话啊。 当然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正在热播的深入人心。那么刚刚帮大家盘点了这周刚刚播出的，比如说像吐槽大会啊、极客电音啊、还有包括梦想的声音啊。 对， 这个热播的深入人心的最新一期节目又有新的玩法了。 对， 就是呢要从替补当中选六个人来挑战首席。 嗯， 那么这六个人呢要分成三组，一个三重唱，一个二重唱，一个独唱。 对，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赛制的变化还挺好玩的。 是，最终呢周深是选择了独唱，而最终王喜、李琦以及橘红江呢是组成三人组，成功的杀出了重围。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在这周都会有些体现哈。 嗯，那么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要为大家送上的也是刚刚在深入人心当中播出的 三重奏。 嗯， 于迪带来的啊朋友再见。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虽然是给大家讲了一天的冷笑话，但实际上超凶的寒潮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对不对？ 对，新的一周呢京城开始慢慢解冻了，气温也会逐渐复苏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感受到气温复苏，不过防寒保暖还是不能轻信。 哎，是的。好，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啊朋友再见，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欢迎大家在同一时刻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是小图片大图片 battle 日啊。 今天的预热已经发出去了，各位发送海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感受一下冷笑话的图片吧。 对，稍后请继续关注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내샘대딘머리를그래서요뭐요나파티자노오벨라차오벨라차오벨라차오차오차오그래서요뭐요나파티자노촌미래미세머리그래서요뭐요나파티자노촌미래미세벨리再见吧，再见吧。那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却连着闯进我家乡。那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却连着闯进我家乡。如果在这。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一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